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三，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韩正主持召开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专题会议， 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较上年小幅增长， 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 轮椅击剑选手李豪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东京残奥会首枚金牌。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两国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一系列新成就，为促进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团结国际社会共克时艰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双方要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争取更多合作成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国际抗疫任务艰巨，中方愿同俄方深化疫苗研发生产合作，保障疫苗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两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俄力量。习近平强调，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哪种制度在中俄行得通，中俄两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俄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要深化反干涉合作，将各自国家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所采取的举措。双方要以今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为契机，同成员国一道加强团结协作，加大相互支持，维护地区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就阿富汗局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奉行不干涉阿内政的政策，一直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各方加强沟通协调，鼓励阿富汗各派协商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实施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各类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普京表示，俄方对俄中关系发展感到满意。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对于俄中关系具有特殊意义。76年前，俄中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巨大民族牺牲，做出决定性贡献。当前形势下，双方应该密切战略协作，相互坚定支持，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和南海等问题上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希望同中方继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抗疫合作。普京表示，当前阿富汗局势的演变表明，外部势力强行推行其政治模式的政策行不通，只会给相关国家带来破坏和灾难。俄中在阿富汗问题上拥有相似立场和共同利益，俄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协调，积极参与涉阿富汗问题多边机制，推动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打击恐怖主义，切断毒品走私，防止阿富汗安全风险外溢，抵御外部势力干预破坏，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一致认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演变，中俄双方及时就双边和多边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十分重要和必要，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交往。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今天主持召开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总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审议有关政策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韩正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一年多来，海南省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高质量、高标准推动各项工作，加快构建政策制度体系，大力培育重点产业，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实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良好开局。韩正强调，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项开创性事业，要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进。要紧紧围绕2025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个目标，积极稳妥推进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试点工作。要把防控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完善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要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海南落实好主体责任，中央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大力支持。要强化改革创新，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推进极简审批制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制度。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让各类市场主体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优惠政策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胡春华、何立峰参加会议。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全国早稻产量较上年小幅增长。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总产量2802万吨，增长2.7%。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4734千公顷，比上年减少16.6千公顷，下降0.4%。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所强说，早稻播种面积下降，一方面是天气干旱影响早稻适时移栽，另一方面种植结构调整减少早稻种植。 湖南受污染耕地严格管控区种植结构的调整，退出水稻的种植，导致播种面积下降。但各地多措并举稳定早稻生产，开展料荒地复垦复种，落实各项支农惠农、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早稻播种面积保持了基本稳定。 今年全国早稻单产5918公斤每公顷，比上年增加173公斤每公顷，增长3%。 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大部时段气象条件较好，阶段性阴雨寡照和洪涝灾害发生偏轻，总体有利于早稻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形成。播种育秧至移栽返青期，早稻产区气温偏高，光照充足，降水及时，秧苗整齐健壮。灌浆收获期间，早稻产区以晴热少雨天气为主，高温日数较常年通期偏多，有利于早稻灌浆和成熟。 李所强表示，在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夏粮丰收和早稻增产奠定了全年粮食稳定生产的基础。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对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请听报道。 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的位置位于肇源市古龙镇。据介绍，大庆油田部署钻探的页岩油重点探井，获得日产油30方以上高产，而且试采稳定。目前平面上已有43口直井出油，5口水平井或高产。2021年落实含油面积1413平方千米，新增石油预测地质储量12.68亿吨。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地质师何文渊。 目前情况看，可供开采的石油一般都认为附存在砂岩、碳酸岩岩，有少量的在火山岩啊，在其他岩性的地层当中。但是对于在附存在页岩当中，尤其是像我们大庆这样附存在这种泥级的页岩当中，一般是没有人去想过，也没有人去做过。 因为富存于页岩当中，所以我们叫做它页岩油。 据悉，大庆油田把古龙页岩油作为重要战略领域。大庆油田采油工程研究院企业技术专家唐鹏飞， 因为页岩油的开采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开采的成本也是偏高的。从目前的这种油价来看呢，就是现在65美元每桶，现在还是可以有经济开发的价值。我们的目标是45美元经济有效开发，可以说目前的这个产量和这个资源量，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可以作为大庆的接续资源。 我国制定出台的第一部统一规范各类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近日发布。条例进一步优化统一登记流程，提升市场准入和退出便利度，并首次设立市场主体歇业制度。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在市场主体准入方面，条例有效提升了登记注册便利度。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局长杨洪灿， 条例确定了以当场办结为原则，以限时办结为例外的原则，明确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登记申请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 在市场主体退出方面，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市场主体的注销制度，最大程度解决市场主体反映的注销难问题。 对于个体工商户等无需清算的市场主体，可以直接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未发生债权债务或者是债权债务清偿完结的市场主体，在全体投资人书面承诺以后，可以自主选择通过简易注销的程序退出市场。 条例还首设歇业制度，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原因而遭受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休眠，最长不得超过3年。 目的就在为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一个缓冲性的制度选择，降低市场主体维持成本，有利于助企纾困。 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取得积极进展，下一步国资委将稳步推进中央企业集团重组，特别是物流、输配电、装备制造等领域的资源整合。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中央企业集团层面战略性重组进入新的加速赛道，先后完成了一批资产规模大、影响深远的重组项目，共涉及6组12家中央企业。中央企业集团重组过程当中，资本市场普遍反应积极，专业化整合也从根本上减少了重复投资和同质化竞争，提高了产业的集中度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未来将以建设制造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为中央企业集团重组的出发点、着力点。 具体来讲，我们要在呢输配电装备领域，要在呢现代物流领域，在战略性资源领域，在粮食的储备加工领域，也在呢海工装备领域，大力的推进重组工作和专业化整合。有些工作都在发展过程当中。 翁杰明表示，2022年底前将完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划转国资委管理工作。 本台消息，2020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男子个人配剑 A 级比赛今天下午举行，中国选手李豪以15-12战胜乌克兰选手阿尔乔姆曼科，获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残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今天是第5个残疾预防日，我国在防控疾病致残、减少伤害致残和改善康复服务方面取得新的显著成绩。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截至2020年底，我国孕前健康检查率达96.4%，产前筛查率达81.1%，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超90%，控制和消除重大地方病的县市区接近100%。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介绍， 在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方面，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预防神经管缺陷等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使出生缺陷防治各项措施进一步落实。在防控疾病致残方面，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90%以上，已管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规范管理率超过60%。 在改善康复服务方面，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达到 80% 以上。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低碳生活，绿建未来。请听报道。 今天下午，2021年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以线上举办的方式在北京拉开帷幕。通过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发布、全国低碳日公益图片展等系列线上活动，倡导全社会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斌： 落实城市功能定位，推动城市建设低碳升级，强化低碳科技引领，构建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全面推动能源低碳革命，推动重点领域低碳发展。 今天在天津市首个零碳建筑示范项目中心天津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记者看到这栋3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通过合理布局光伏发电、光热系统等设施，光伏发电量与项目用电量基本持平，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最大化利用。中心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研究院项目主管刘超： 从它的设计初就强化了自然采光、高侧窗、导光筒、自然通风，用被动节能的手段就把这个建筑整体能耗降下来。 在全国低碳日到来之际，安徽铜陵市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纷纷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倡导公众选择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铜陵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胡鹏： 全体干部职工啊，倡导135的绿色出行方式，就是在1公里内我们步行，3公里内骑自行车，5公里内坐公交车，5楼以下我们就是直接步行办公，就不坐电梯。 北京市今天就教育双减工作推进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学期，北京市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总台记者张伟泽、邓玉洲报道。 在新的学期，北京市将加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一些区经过暑期的准备，已有部分校长、教师进行了区域内的合理流动，转到了新的岗位。北京市汇文中学英语教师罗锦红就是其中一员。 新学期我将要到永外校区去任教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得到优质教育，也是一次促进，一次挑战。我呢将也会带着永外校区的青年教师精讲精练，向课堂要质量，从而呢减轻学生的学习的压力。 此次交流轮岗的范围是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校长教师。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在编在岗教师，原则上均应进行交流轮岗。 从缩小区域内校际差距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推进学区教育集团内校际间的师资均衡的配置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全区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校长的交流轮岗，以及区级以上骨干教师的均衡配置，努力达到每一所学校都有不同类型的骨干教师的配置。同时呢，普通教师的派位轮岗逐步开展起来。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4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4例本土病例分别为上海2例、江苏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联合印发《十四五黄河流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5年，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和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70%以上，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95%以上。 据最新统计，今年1到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4.0%，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7个百分点，两年平均保持7.1%的较快增长。 江西南昌今天凌晨开始出现强降雨，暴雨天气使得南昌部分路面积水，一度造成市内40条公交线路停运，36条公交线路改道。针对当前降雨相对集中的情况，江西各地已做好城乡内涝、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确保安全度汛。 受强降雨影响，汉江中下游黄家港至汉川段水位全线上涨，湖北全省785座水库超汛限。荆门迅速将低洼地区和沿河周滩人员安全转移，汉江沿线在建工程停止施工，并启动防汛预案。 湖南今天发布突发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自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北、湘中部分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其中张家界、益阳、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地多个县市区都为黄色预警区域。 北京地铁1号线与8通线将于8月29号首班车起实行跨线运营，北京城市中心区与副中心将实现双向无换乘直达，届时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将由始发站变为中间站，并由换乘站变为普通站，乘客无需换乘即可从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全程时间约为85分钟。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今天就华北制药集采断供事件进行回应，强调参与集采企业中标就必须履约，要按照采购合同组织生产供应，满足中选药品采购需求，保障百姓的用药稳定，并将华北制药纳入违规名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近日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递交了关于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北卡罗莱纳大学的2份非文件，以及网民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公开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溯源是科学问题，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公认的结论和建议，必须得到尊重和实施。今后全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开展。武汉病毒研究所已2次接待世卫组织专家组，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极不可能，这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 汪文斌表示，德特里克堡基地是美国生物军事化活动的大本营，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改造。北卡罗莱纳大学巴里克团队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 总之，我们敦促美国停止利用溯源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如果美国顽固坚持实验室泄露论，就应该首先邀请世卫组织去德特里克堡、北卡罗莱纳大学进行溯源调查。同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抵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逆流，推动溯源问题回归科学合作的正轨。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56，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亿1235万7898例，累计死亡443万9843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0，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3798万0821例，死亡病例62万9891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4号，世卫组织发布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上周上报病例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是美国、伊朗、印度、英国和巴西。目前已经有163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德尔塔变异株感染者。美国依然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佛罗里达州上周报告的日均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和住院病例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自新学年开学以来，美国佛州15个学区已有超过14000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学生占比超过80%。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的持续蔓延，日本政府也计划进一步扩大紧急事态宣言和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实施范围。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 受疫情影响，推迟一年举办的东京残奥会24号正式拉开帷幕。鉴于疫情极为严峻， 地处东京、千叶、埼玉、静冈四地的所有比赛场馆原则上均不允许普通观众入场。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计划照常实施学校联合观赛项目，向儿童及中小学生提供观赛机会。 聚焦欧洲，近期德国、英国等国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出现回升，总台驻欧洲记者一心。 德国至23号起实施了防疫新规，即大部分室内场所仅允许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痊愈者、新冠检测阴性者入内。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越来越多地将接种疫苗、最近康复或近期阴性检测结果作为进入日常活动场所的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欧洲抗击新冠之战正转向长期低强度的模式，从寻求结束疫情转向准备与之共存。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表示，美国必须在8月31号前撤出所有军队和人员。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也发表讲话说，美国将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撤离行动。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4号说，从阿富汗撤离的行动过去10天取得显著进展，美方正努力争取在8月31号前完成撤离行动，但撤离行动能否按期完成取决于阿富汗塔利班的配合。拜登说，他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制定应急方案，以便必要时调整时间表。塔利班目前正配合美方的撤离行动，但撤离行动仍存在风险和挑战，尤其是来自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机构对美军和平民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项目管理主任拉纳哈杰24号说，目前阿富汗全国都面临严重的医疗资源供应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阿富汗各地分发了部分紧急医疗物资储备，但这些物资只够维持1周时间。世卫组织正在和相关各方谈判，讨论向阿富汗运送500吨医疗物资事宜。但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撤离行动占用了喀布尔国际机场，商业航班无法进入，这些原定在本周运抵阿富汗的医疗物资仍滞留在阿联酋。另外，世界银行24号表示，已经暂停向期待阿富汗的项目拨款，理由是担心阿富汗塔利班对阿富汗发展前景的影响。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4号宣布，他将在明年举行的全国和地方选举中竞选副总统一职。依据菲律宾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菲律宾定为明年5月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 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姆拉24号宣布，由于摩洛哥长期奉行针对阿尔及利亚的敌对政策，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摩洛哥的外交关系。拉马姆拉表示，摩洛哥驻联合国官员此前挑拨阿尔及利亚国内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使两国关系的不睦达到顶点。对此，阿政府必须作出回应。摩洛哥外交部当晚发布公报称，摩洛哥对阿尔及利亚断交这一完全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遗憾，摩洛哥也不认同这一决定背后的荒谬借口。 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因性骚扰丑闻正式卸任，并于23号发表离别演说。科莫卸任后，现年62岁的副州长凯西·霍楚尔接任州长，于24号宣任就职。她也是纽约州历史上的首位女州长。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尹静、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It's 7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购物超级品牌日，8月25号至8月27号期间，在北广购物订购海参、红酒、茶叶类商品，购物金额满300元减30元，满500元减60元，满800元减90元，满1000元立减110元。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